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带有一点点年代感的音乐，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在周五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黑胶集市，我是王卓。很多朋友已经知道，我们也已经在群里面预告过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就是我们的嘉宾张嘉林，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张嘉林。在微博上大家也可以找到他，就是弹钢琴的张嘉林。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嘉林带来的一张黑胶唱片，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嘉林今天带来的是哪张唱片呢？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音乐， 就是我们现在刚才这段时间听到的音乐，就是由艾米唱片公司美国分公司在上世纪70年代，它是以 Angel 的厂标再版发行的大提琴家巴勃罗·卡萨尔斯演奏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这个录音呢是1936年到1939年间的录音。那我这套呢是70年代的再版 LP 唱片，是用当年的首版快转唱片翻录制作的。这套录音也是世界录音历史上这套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的首次的完整的唱片录音。而且最为珍贵的是呢，这套唱片的演奏者卡萨尔斯，就是将这套已经被人们遗忘了将近200年的艺术瑰宝重新挖掘演奏的第一人，也就是在此之前，巴赫的这套无伴奏组曲已经有将近200年没有在音乐会的舞台上被演奏了。那么，卡萨尔斯的这种重新的挖掘呢，就有点类似于当年门德尔松重新发现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一样，但是卡萨尔斯的这次发现呢，留下了完整清晰的录音，因此呢，这套录音也是唱片历史上最为珍贵的文献之一。 嗯，那其实对于卡萨尔斯大家也特别熟悉了，像这样的一位作曲家通过很多的不是作曲家，大提琴家， 他也作曲 是吧，所以他是通过很多的这样的音乐还有一些音乐故事，大家对于这位大提琴家同时也是作曲家同时都非常非常的了解。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就是他以大提琴家的身份来和大家一起来共度的这样的时光，就是他来演奏的巴赫的这一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尤其是黑胶唱片嘛，对于唱片的年代呀，对于唱片的一些本身的故事可能特别感兴趣。我们也有一个交流的空间，就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这里面呢就有单独的一个黑胶集市，点击进来就在这里面来交流黑胶，当然呢也进入我们的会员会的听众群也是可以的。 刚才我还真的确认了一下，是的，卡萨尔斯对于他的简介是大提琴家、指挥家、作曲家，被认为上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大提琴家。还真是，因为我以前对于卡萨尔斯的了解，可能仅仅是对于他的演奏方面的这个了解。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聆听的是他来演奏的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那关于这首作品还有卡萨尔斯，我想嘉玲也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位大提琴家巴布罗卡萨尔斯，其实在二战后他是跟毕加索齐名的艺术大师了，就是他们都是西班牙的国宝。那么卡萨尔斯呢，是1876年12月29日生于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省的本德雷尔，他是加泰罗尼亚人。他的父亲呢是一位管风琴师，从小呢就教他学习各种各样的乐器。但是到11岁的时候呢，卡萨尔斯就迷上了大提琴，就进入巴塞罗那音乐学院，跟随大提琴教授加西亚学习。那么卡萨尔斯在13岁的时候，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在巴塞罗那的那个滨海大道闲逛，巴塞罗那是个海滨城市，他们就在海边那闲逛，无意间就在一家二手的乐谱店里边翻到了一本，这个名字封面上写的是六首大提琴独奏组曲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作，翻到这么一本谱子。那么卡萨尔斯自己回忆就说呢，他说他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这些作品的存在，也从来没有人对我提起过他们。那么这次发现对我的生命是一次奇妙的启示，我马上意识到了这些作品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的意义。他说我紧抱着我刚刚买到的宝贝飞奔回家，马上以一种无法言传的兴奋状态开始练习这些组曲，整 整整12年，我每天面对的这些乐谱读研究反复练习，直到我快25岁了才鼓起勇气公开演奏了其中的一首。这就是卡瑟尔回忆他当时得到这些乐谱，一直到他研究钻研这些作品，直到他25岁才首次演奏。那么这套录音呢，是在他首次演奏这套组曲之后又35年之后为艾米唱片公司灌制的。所以它的意义也是非同寻常。 没错，就像卡萨尔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契机，有人说发现巴赫这首组曲是他最大的功绩，的确是这样。我觉得也可能是有上天的这样的指引，所以他的一生可以说也是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巴赫。 是的，他后来也创办了自己的巴赫音乐节，在法国南部。这一生他不遗余力地推广巴赫的音乐。我想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呢这套组曲的第一首，就是整个这个巴赫无伴奏一共是6组，我们先听第一组当中的第一首前奏曲。 卡萨尔斯在现在当今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当然是特别的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那他究竟为什么被大家称为划时代的这样的大提琴家，也是有原因的哈。 卡萨尔斯认为 是把大提琴这件乐器真正带向一个主流独奏乐器地位的这么一位划时代的大师。就是说在卡萨尔斯之前呢，大提琴虽然也有独奏的机会，但是它跟小提琴和钢琴相比，它更多的是作为室内乐跟交响乐队的乐器在使用。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个现象，就比方说钢琴作品我们都无法统计它的数量，就不用说你说一辈子能不能弹完了，根本就没这个可能。你连统计它的数量都不可能，它这个数量巨大。那小提琴作品可能能统计一个数，但是呢一个小提琴家这一生也不可能演奏全部的小提琴作品，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量。而大提琴家是可能的，就如果你勤奋一点，这一生你有可能能把所有的大提琴作品全部演奏了。就是因为在 18、19世纪，专门为大提琴独奏而做的作品远不如钢琴跟小提琴多， 没有这个地位。 对，他常用的协奏曲大概就那么十几部，奏鸣曲大概30-40个，就是这就常用的了，然后也就这些了。那么他其实他大量的文献是在20世纪以后，也就是因为卡萨尔斯的出现，才有那么多的作曲家开始为大提琴去写独奏作品。我觉得这是卡萨尔斯的贡献，就是他把这个乐器提升到一个可以跟钢琴、小提琴相比的地位。 那在卡萨尔斯之前，也就像嘉宁所说的，就是这种大提琴的这种以主奏为主奏的这样的乐曲是少之又少的， 是不太多。当然，比如说像贝多芬也写过几首大提琴奏鸣曲，布拉姆斯写过2首，而且在卡萨尔斯之前呢，也出现过像波切利尼、像波派尔这几位，当时也是著名的大提琴家。但是相比起小提琴和钢琴， 没法相提并论， 还是没法相提并论。它更多是在室内乐、三重奏、十重奏里 对，没错，没错。 20年足不出户，畅享全球好物。3月2日至11日，力快国际家居购物节万柳华联璀璨开幕，进口家居用品优选力快生活。 一场兵营里的爱情闹剧，9个 High C 的极限挑战。国家大剧院制作多尼采蒂歌剧《军中女郎》，马埃斯特里尼倾情指导，优雅抒情旋律尽展浪漫主义歌剧之美，幽默诙谐剧情捧腹乐享起歌剧之趣。现代版解读，打造青春时尚气息，冰雪舞美视效，开启雪国秘境之旅。 玛丽娜蒙索、石以杰领衔青春活力阵容，3月14日至18日军中女郎开年巨献。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刚才的时间我们已经连续听过两段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其实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曲目很简单，都是来自于巴赫他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那其实说是六首啊，但是它每一首也是分为不同的乐章的，所以我们听起来也会有很多段。 对，我们其实刚才听到的，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第三组曲当中第三首，叫库朗舞曲，是一种法国组曲。那么巴赫的六首大提琴无伴奏组曲呢，实际上是分成六组，每组又分成六首，这其实际上就是36个小段。那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认为呢，这巴赫的六首大提琴无伴奏，包括还有他六首小提琴无伴奏组曲，都是在他1717到1723年间在德国的克腾宫廷逗留期间写成的，都是在一个在克腾这么一个宫廷在那儿做客的时候写的。那么这两部组曲呢，究竟是受违约的作品，还是巴赫为了尝试乐器的性能而进行的试验性创作，现在其实学术界没有定论。但是这些作品的技术难度啊，在今天看来都是巅峰级别的。你很难想象300年前的那些演奏家能够演奏这些作品，即便能演奏，他是不是有这个闲心？因为这些作品没法在音乐会上单独演，在那个时代，他是不是有闲心去练也是个问题。所以这其实也是两部组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在音乐会上演的原因，并不是说它真的就算被人遗忘了，是因为这些组曲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是在音乐学院里边偶尔作为练习教材在使用，根本没有人想过说会把它整首整段的在音乐会上去演奏。所以Cuthers对这部作品的重新再发掘呢，并不是说一个考古发现，而是他把这些原先只是在音乐学院里偶尔作为练习曲使用的作品呢搬上了音乐会的舞台。而且在卡萨尔斯之前呢，无论是小提琴家还是大提琴家，他们从来没有人在音乐会上成组的演奏这些作品，更不用说全套。那么卡萨尔斯是第一位在音乐会上以组曲的形式按照原貌演奏这些作品的提琴家，无论大提琴还是小提琴，所以这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没错啊。那卡萨尔斯的确是，也有人说，我看到有网友在说，就是如果不是卡萨尔斯的偶然发现，那这套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真的就永远尘封之下，那我们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作品来存在。 我觉得可能相比之下就类似于Czerny 的849，现在可能大家小朋友也在练在，但是谁也没想到说把它拿到音乐会整套的去弹。我想大概它不是说一个考古发现，而是对于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是卡萨尔斯的贡献。 而卡萨尔斯他一生当中也录过仅仅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版录音， 全套的录音就这一次，另外还有一些是现场的单独的某一组 某一段 现场录音，那还有一些。 那 么这个套组曲呢，它的顺序都是这么一个规律，就是每一组一上来都是一首前奏曲，所谓开场之后呢，第二首呢就是一个德国组曲，叫德国舞曲，叫阿拉曼的，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库朗舞曲，这是法国舞曲。那么第三首呢是一种西班牙舞曲，叫做萨拉班的。那么下边呢我就想请大家欣赏的就是第四组曲当中的第四首萨拉班德舞曲。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歌手 Jessie J 昨天在微博上发布小视频，称自己将回到中国，打破退赛谣言。湖南卫视官方微博也转发评论证实此消息，表示欢迎回归。近日 Jessie J 因突发疾病停止湖南卫视歌手的第8期录制。据报道， Jessie J 已经到了长沙录制第9期，原本为第8期准备的经典名曲 My Heart Will Go On 将在第9期呈现。据报道，小红莓乐队宣布，他们从去年开始筹备的新唱片预计在明年初发行，其中会收录主唱陶乐兹生前已经录制好的一些歌曲。这张新作将是小红莓乐队6年来的第一张正式专辑。与此同时，今年还是小红莓乐队首张正式专辑上市的第25个年头，乐队将推出这张经典专辑的纪念版，其中将收录一些当年未发行过的内容。据了解，这张纪念版的再版唱片将在今年下半年上市。日本知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的办公室昨天表示，小泽征尔因为心脏问题住院治疗，将留院观察1个月左右的时间。原本16号起陆续启动的一系列歌剧指挥工作被迫暂停。据报道，现年82岁的小泽征尔曾担任波士顿交响乐团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指挥。过去8年来曾罹患食道癌、肺炎，但是复原后已经重返指挥舞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时段，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我是王卓。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张黑胶唱片呢，是我们的嘉宾张嘉林带来的，这是由卡塞尔斯他来演奏的。可以说，有人说真的馋人啊，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版本？卡塞尔斯来演奏的，全套的巴赫6首大提琴5伴奏组曲。那很多人对于这首乐曲这个故事背后的故事，也是知道他和卡塞尔斯的渊源，就是他在小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发现了这样的乐谱，并且把它带到了这样的舞台上，还有就是它提升了大提琴本身的这个地位。 他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师吧。提到这套唱片呢，倒真没什么可馋的，因为这可能是最便宜的大陆货之一了。这个熟悉黑胶唱片的朋友可能知道，美国的 Angel 品牌是黑胶市场上的低端货，它很便宜。而包括这套呢，更不用说是什么首版，因为这套录音在1936和39年这期间录制完毕之后呢，首次发行是以快转唱片的形式，就是78转的唱片发行的。之后呢，我的这套黑胶呢是70年代的 LP 再版。但其实我第一次听这套录音的时候，听的是某一个大品牌的 CD， 我就觉得听不下去，怎么声音那么干？因为大家知道巴赫无伴奏的好的录音太多了，后边的小福涅的录音、Starker 的录音，声音也非常的饱满圆润。这套一听，怎么声音那么干柴？像是那个肉干像腊肉一样，就基本听不下去。后来我听这套黑胶之后呢，仍然觉得他声音很干柴，但是呢感觉不同，是觉得这个声音很真实，特别像我们在音乐学院里边在琴房里拉琴的声音。因为我太熟悉在琴房里边大提琴出什么动静了，不是那么润， 因为那琴房都很吸音， 嗯， 所以很有可能这就是二十世纪初那个录音棚的真实情况，就是当时不喜欢加那么多的混响，他也不会在一个大的音乐厅里录制，可能就是一个很吸音的录音棚，所以就觉得这个声音其实特别的 真实， 而且细节非常的丰富， 嗯， 就像我在琴房里听到的一样。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大家经常会喜欢去追一些黑胶或者是一些翻录质量更加上新的 CD 公司的再版的原因，就是它确实会影响到我们对这套录音的判断。 是这样的，那刚才我们来聆听的时候，也是我还在想，是不是因为黑胶的原因，让这个声音更加的还原，更加的真实，也是有这个方面的原因的。 我想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过这个事儿，就是这是70年代翻制的快转唱片，70年代跟那个快转唱片的出产的那个年代呢，大概有将近30年左右的时间，而到了20世纪。我们再去翻制这些78转唱片的时候，实际上是已经隔了70多年，那么等于多出去的30年，它有多少的损失，有多少的这个时光的损耗，再加上不同年代的这个翻录工程师的审美，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关键的，就是那个工程师的审美，他喜欢什么声儿，他就会把那声音最后调成什么声儿， 定到哪儿。 对，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不同时代音响工程师审美决定了不同的声音。 嗯，那今天我们来聆听到的其实就是卡塞尔斯他在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录制的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这个全套的这样的录音。 是， 那现在我们马上要听下一段乐曲了。 对，我们在上半时段介绍过巴赫的这套大提琴无伴奏的顺序呢，每一组都是先是前奏曲，然后是德国舞曲阿拉曼的，然后是法国组曲 Grant， 第四个呢是这个西班牙的舞曲叫萨拉班的，之后第五首就是不固定了，但都是一首非常活泼或者是非常生动的舞曲。那么我想先请大家欣赏的第一组曲当中的第五首小步舞曲，这也是相对比较耳熟能详的一首。 我今天把这张唱片的封面发到了我们的群里面，有朋友说，哎，卡萨尔斯年轻时候还很帅吗？的确是这样的啊、嗯。 他当时是个风流才子，咱们刚才介绍了，他十一岁就去那巴塞罗那音乐学院读书。 嗯， 但他去读书的时候呢，当时西班牙的父母可不像咱们中国父母什么跟着陪读之类的，他妈就把他交给巴塞罗那的一个阿姨做监护人，然后就回家了。所以实际上卡塞尔斯从十一岁开始就是一个半独立生活状态，然后他从十二岁开始就在咖啡馆里边去拉三重奏，拉钢琴三重奏挣钱。所以他实际上从小他的性格当中有着非常的独立意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那么他从巴塞罗那音乐学院毕业以后呢，就得到了当时西班牙的皇后克里斯蒂娜资助的奖学金，就资助他又去马德里音乐学院学习了三年。那么马德里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呢，他就决定去当时欧洲艺术界的中心巴黎去闯天下。 嗯， 那么1898年的十月，他在巴黎首次公演就一举成名，之后他就开始在巴黎呢进行了一个广泛的社交。 嗯， 他当时的朋友当中呢，包括以下这些大名鼎鼎的名字，比如小提琴家伊萨伊，还有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埃内斯库， 嗯， 还有小提琴家 Tibor 啊，克莱斯勒，还有钢琴家科尔托。哦， 你打断一下，您知道我现在眼前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卡萨尔斯的朋友圈。 都是一些神级的人物。 对， 而且他后来呢，跟两位法国的演奏家，就是钢琴家科尔托和小提琴家 Tibor 组成了一个钢琴三重奏组。 嗯， 这个组呢，后来被称为黄金三重奏。就是这个重奏呢，是进入唱片时代以来第一个获得了全世界影响力的钢琴三重奏的固定组合。所以他们三个人后来也是名字紧紧地挨在一起。那之后呢，卡萨尔斯呢就开始在世界各大城市巡回演出，还去过美国，给当时给罗斯福演出过， 嗯， 而且就获得了这个世界性的声誉。但是使他这个声誉更进一步的呢，是他在二战期间的表现，就是他坚定地反对法西斯主义， 嗯， 并且和西班牙的这个弗朗哥政权是划清界限， 嗯， 按咱今天话说就是政治正确， 嗯， 就这个站得非常的立场坚定。 对， 所以他在二战后的声望和影响力就倍增，就成为了和毕加索齐名的西班牙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 嗯， 那么1971年他还获得了联合国的和平勋章。 没错，嗯，那其实真的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政治上的见解的不同，比如说他由于和科尔托，刚才你也提到了，科尔托其实他当时是对于这种不同的这样的方面吧， 科托是 态度是暧昧的， 纳粹是比较暧昧的， 对，所以说他就立刻中断了他们之间的友情。 对， 嗯， 对， 所以说30多年啊，这个黄金组合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来解散的， 因为政治立场的差异，所以这个也是很决绝的一个人。 嗯，是的，嗯，那我们再继续来聆听吧。 我们下边欣赏的呢是第三组曲的第五首布列舞曲。 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常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在我们的群里面有朋友说，怎么感觉同一张唱片不同曲目录音环境不一样是我的错觉吗？其实是这样的， 这耳朵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因为呢在录音发展史上30年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但是它也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时代。 嗯， 所以Cassers 这套巴赫无伴奏呢是从1936年历经4年完成的，一直录到1939年。那么它每一部组曲的录音的地点，包括使用的器材，甚至可它的录音师都是不一样的。 嗯， 而且在当时的这个唱片录音不像今天是一个高度精密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技术规格的工作，在当时我觉得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拿根录音笔然后就跟那儿录了。那时候的器材相比起现在实在是太简陋了， 嗯， 所以大家也没有那么在意，所以他每一次的不同的环境跟器材都会对他的声音素质产生影响，包括那个时候的经济情况可能也会都会对他产生影响，就是唱片的这个压片的材质不同，出来的声音也会不一样，所以他最后翻录成 LP 之后呢就会有不同的音色和电瓶，就比如我们能听得出来它的其实每一个组曲的电瓶的高低是不太一样的。 嗯，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我也觉得这位朋友的耳朵实在太灵了，所以我看完他的问题之后我就在想，哎，那下一首我也再仔细听一听有什么不同。好，继续来聆听吧。那 下一首是大家最熟的一首了，就是第6组曲的第5首加沃特舞曲。 萨尔斯是很长寿的一位作曲家啊，其实 旺盛的艺术家，他不仅是大提琴家，他还指挥还作曲。然后他在1957年他80岁的时候和他当时只有20岁的女学生叫马蒂塔就结婚了，之后他们就到了马蒂塔的故乡，也是卡萨尔斯自己母亲的出生地，就是波多黎各定居了。所以1973年的10月22日卡萨尔斯是逝世于波多黎各，享年97岁。 哇塞，真的是高龄的一位艺术家。好了，那今天有何能魅力就到这里了。每到周五的时候就好像朋友欢聚一样啊。那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常任嘉宾，来自于中央乐学院的教授张嘉林。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有何能魅力，不对，周一永恒的魅力继续直播。今年这个时间有改动，我总是说错，尤其到周五的时候。好了，那周一的时候我们再见吧。我是王卓，之后再见。 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